乌鸦会乌鸦会，绣红好吹到底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，水滴引阮入受难地，怎样让阮离休离弃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